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 哎，每到周二，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天我们主攻的方向就是茶， 聊茶喝茶啊，是不是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不过我好久没见他了， 是 半年已久，都打不住是吧？茶文化专家、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您好。 哎，二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您瞅瞅我最近有什么变化？ 你这个朝气蓬勃， 哎，从穿着上来说， 穿着上 啊、哦，没看穿什么？ 哦，穿 哎， 从我站起来， 从穿着上来说，他比咱俩年轻、 哦、是吧？ 他穿的有一些霹雳。 我没说花色、哦、我说款式 啊、哦、款式是确实是。 你看人家是短袖的、哦、你看咱俩。 说明人家什么呢，他这个阳气上升、啊、哎他壮 壮 壮。 那你拿保温杯。 对呀、啊、你们俩都不拿我拿。 他还有个串儿呢。 哦，油腻男标配、啊、你看我这个怎么样。不错吧，酱的。 下次我送你牙刷。 你送他一手套。 哦，对，真讲究。 来来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没到17点的时候就发了很多的信息，就猜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包括富贵儿啊，人家也在猜。包括人说了怎么买啊，什么时候开始啊，这样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分享的这款茶叶。嗯，特别好。 哎呦，好在哪儿呢？ 每次一来瞬间美。 呦呦，好嘛， 而且真的很好喝、 啊、真的。那今天咱就创个记录吧。 可以， 咱们就5分钟没。 真的吗、啊、 我就打个比方嘛，哥。 哎，行行行。所以今天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两个字 啊， 单丛。 哦，单丛。 哎，单丛。而且今天分享的这款茶呢，以前曾经分享过，所以我才说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大家呢发这个关键词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也出于啊我们的多宝宝之手、哦。然后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然后往下拉，哎，你就会看到一个二维码，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分享。 对，记住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单是单独的单，丛是花丛的丛，这底下得有那一横、啊、 是的 啊。 嗯，富贵开始吧。啊，人富贵说了赶紧的啊，买完我好下班了。 嚯、哦 嗯， 这着急、就 是。是因为在路上可能很难操作。 哎，这个要注意安全， 是 的， 是 第一位的。 那我们就掐着点，5分钟赶紧没啊、 嗯。 来说说吧，这单丛好在哪儿啊？ 来。 啊，这个今天让高磊老师来了，我们还真是好长时间不碰面。 是啊。 其实、 哎、要不这样 啊， 你哎，因为今天分享这款以前真的分享过。 是。 哦。 凤凰单丛蜜兰香， 哎呦，听这名、 哎、从这个名字上来说，你感觉一下， 就异香、嗯，特别的香。 对，这个是其中的一方面， 口感可能会比较的厚重。我没喝过啊， 嗯嗯， 我猜的， 嗯， 口感比较厚重， 嗯， 苦味带点甜， 哎，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哎呦，全对， 真的呀， 全对。 哎呦， 嗯，哎，它是什么茶？ 它是什么茶？ 就是比如六大类里头，它算哪种？ 六大类里头，我觉得吧，应该是算黑茶。满拧是吗？ 不是这样的、 哦、 首先咱们一点点说，那高磊老师呢、 哦、 是我们电台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您这是捧过的，您这是往下摁我呢， 你就当好话听、 哦、 啊 好好好好， 这个他上半段说的这个厚重 啊， 苦中带一点甜， 哎呀呀呀呀， 那安在谁身上都跑不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吧、 当然我们又得说我们花花老师呢、嗯、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嗯， 他后边追问了一句话，那有必杀的效果啊。 对对，哎，如果不这样的话，嗯，对吧， 哥你为什么要这 样。一问茶类呢，这个咱高磊老师薄弱了 啊， 薄弱了。这个茶呢，我说一下，这是乌龙茶。 哦、乌龙茶， 哎，你说准了，你看乌就是黑嘛。 哦、对呀， 你看咱俩多够一个战线啊， 还是一块堆儿呢。 你真能给他圆， 乌黑乌黑的嘛。 哎呀呀，谢谢多宝宝。 哎，这是乌龙茶 啊。 那我再问您吧，这是哪儿的乌龙茶？ 您又问我一个问题 啊？ 这是问 啊？不是， 咱哥的吧？ 啊，不是问，是问你的。 问我的呀？ 嗯、 乌龙啊。乌龙 产自，它这是哪儿的乌龙？ 江浙一带吗？ 好， 呸！ 这个同志以后多安排上直播啊！ 啊，那个我们是否提需要这样的同志在？ 是是是，你现在一问夏明老师，他都答得上来了。 对呀， 笑坏了，这 是。是是，我就是小白，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 啊， 这个乌龙茶呢，主要的产区呢，集中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哦、 闽台粤三省。这是产乌龙的地方、 嗯、 那咱们今天这款乌龙呢是来自于粤，也就是我们说广东省、 嗯、 广东省最有代表性的乌龙品种叫做凤凰单丛，很多人啊这还有点冷门，很多人一提哟乌龙茶想到的都是闽台，就想到的一看那个福建嘛，对吧， 对， 产乌龙铁观音大红袍、嗯、其实呢这个就是有点赖这当地它不推广好、 嗯、 这个凤凰单丛也是名优乌龙茶，而且是产在广东的，光知道有福建，其实广东也产单丛、 嗯 哎、所以这个呢算是一个小冷门的茶，到今天为止这茶已经算是比较普及了，群众基础比较好了，您要说您喝单丛就都是按咱北京话说啊，您都是玩的高的，哎，玩的深的， 嗯， 有点这性质的茶。 好，哎，那刚才磊子说的那些，比如说品尝它的那种感觉呀， 嗯， 懵的， 微微带点甜呐、啊 嗯， 特别香啊， 嗯、 这些呢， 但说的都非常的准确， 是吧？ 哎，想必我们高磊老师人家是有基础啊， 哎、 人家给我们这谦虚呢，这是、 哎、 的确，它的几大特征让高磊老师还都给说中了。第一个点就是香。啊，咱们老说这茶叫香茗茶就应该香，但是呢三六九等花梨紫檀它也是有差异性的，您比如说刚才您谈黑茶、 嗯、 黑茶就不算香、 嗯、 黑茶是喝水喝汤的、 嗯、 它喝的东西不一样、嗯、那乌龙茶本身的香是比较好的，单从我可以讲是乌龙茶品系里边香最高或者说最明显的茶之一、 哦、 就是香是它的一个巨大的特征啊，当然它的香型有很多，咱们一会儿再说哈。香是一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呢，水甜。 嗯， 水甜肯定是，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做苦后回甘，但苦的感觉不明显，回甘的感觉会比较的明确和明显一些。还有一点呢，高磊老师没说，我给补充一下。 好, 好, 好，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啊， 耐冲泡。 哦， 就咱北京话说金泡啊， 金喝呀， 金喝金泡，这点上一点都不夸张，它是跟树种有关系，跟制作工艺也有一定关系。那单丛茶能泡多少冲呢？高磊老师猜猜、 嗯。哎呀， 哎，你来了，好极了。 哎呀，我猜呀、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怎么也得十泡吧， 十冲， 都到晚上，咱换一泡，别 十冲行吗？ 哎，肯差不多，靠谱， 靠谱， 哎、 靠谱吗？ 比这个还高， 还多呀！ 还高，一般的优异单丛起码十冲起吧， 哎、 是没问题的。 嚯、 哦！所以说，您这头茶量一会儿咱们都细致讲，还别搁多了，那搁多了、 啊、 它还味儿浓了。 对对对， 搁不太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的浓啊、 嗯 而且会比较的明显，同时它的耐冲泡程度极高。 嗯， 在乌龙茶里边，咱们要说，比如说说到铁观音，你看那些年也讲说七泡有余香， 嗯 啊，七冲有余香就是好铁观音了。 嗯。 的确如此，你要要求铁观音十冲以上，咱说白了这有点挤的人，它不是那品种，不是那特性。 嗯嗯， 但单从来讲七冲八冲就不算什么了，不算什么了、 嗯、 这是它又一大特征，香、 嗯、 甜耐冲泡，有点符合咱北京人喝茶的风格了。 哎，对，所以我说这款茶真的很好， 哎，适合哥 对吧？ 而且真的很好喝、 哦、 因为我不是说嘛，就是第一我。咱们仨都是北京孩子、 嗯、 所以花茶那当然从小喝到大嘛、 啊、 所以很喜欢，不光光是它就是花茶比较香，因为有因为长辈都这么喝，所以咱们也随着慢慢的，这是一种习惯。然后另外呢，好像咱们就是对香型的茶没有什么畏惧感， 哎 不像其他茶，比如说啊可能这个有陈味儿啊，那个比如说绿茶我喝着有点苦、嗯、对那些可能会有畏惧，但是它只要说香，品质有点小甜，哎呀就好像这个门槛极低，怎么喝都喜欢是那种状态。 打小咱就喝茉莉花茶嘛，就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 是吧？ 而且再其次、啊、你比如说像乌龙茶， 嗯， 乌龙茶其实如果要是再往里加一点香型很高的花的话，会觉得哇、哦、甜里带香，本身茶的那个香再带上花的香就更香。 好高级啊，听起来。 那 哎呦。 他也不在哪儿，有一年喝过一回桂花乌龙，打这儿往后啊是念念不忘这个味道， 是不是就那种场景和状态特别好、 哎、这您是个综合体验、 对， 哎，当时指不定跟谁喝的呢， 不是、哎、当时是去杭州那边去参加一个活动、 哦、 因为就一天的时间， 是， 然后人家说就这一天，那个你想去哪儿，后来我就说哎，我说咱们一块儿去植物园吧、 no. 去植物园，然后到植物园之后呢，那不是全是桂花树、 啊、在西湖景区里， 对对对，全是桂花树、嗯、然后正好在那儿，人家好随处都有一些那喝茶的地方，所以人那儿就树底下有几个石墩子，我说这样，那个大家咱们在这儿品茗，喝完了茶晚上咱们坐火车就回来，然后在那儿人说那你喝哪种，我说那乌龙茶吧，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对茶，我问人花茶有吗，人也没有啊、 嗯、 对吧，但凡说喝当地的绿茶又太贵喝不起、 嗯 no. 所以就喝了乌龙茶、 哦、 但是呢因为是在桂花树底下，而且你想大概那个时候就是十月中旬吧， 嗯， 然后树随着风啪一吹，桂花就飘到你杯子里来了，哎，就哎呀就那种感觉，哎呀好死了， 此情此景十月桂花香啊， 对呀、啊、 就是这感觉，是不是 对， 说对了吧， 的确如此、嗯、应该说呢这个我们花花老师人家是北京人啊、嗯、咱们都是北京人，对香茶是有一种偏爱的，或者说是有一种情怀的吧，应该是这样讲。那乌龙茶里边或者说洛石灰这个单丛茶，它很适合或者很容易被接受，这个是单丛的一个特征。你看我代课、嗯，尤其是要真有啊，你比如我们在学校交流有外国人， 嗯， 外宾来了以后，说实话啊，你给他喝岩茶，来点黑茶，他还真不懂的。 是 你 或者说他接受程度就差一点。 对，可是时间又有限，人家就是来这一会儿、 哦、 来一个交流，下午有这么一个，哎，比如说参加个茶会这么一个展示活动，那我一般选单丛。我选单丛的时候多，还有一种您知道什么吗？ 嗯， 东方美人 哦 啊，这俩茶、 那个也香啊， 绝对必杀、 嗯。 那到这儿就得说好喝，就是很容易接受。但是单丛茶还有另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就是凡是喝惯了茶的老茶客也离不开单丛，这比较少见。 嗯、 你看他初学者接受它吧， 嗯、 有人说高段位，高段位也接受。别的我不说，您看单丛这产地、 嗯、 产在潮州， 嗯， 到过潮州或到过潮汕的都知道，那人人都是对茶的一个小专家的 高手， 高手， 嗯， 因为那都喝到血液里了，他几代人就这么喝茶、 嗯、 喝茶是又频繁又凶猛，因为他喝的浓厚啊、 嗯、 那他们喝什么茶，您一掀开茶盖一看全是单丛，他也喝单丛，就是单丛能征服既是小白的味蕾，也能征服这高段位茶客的味蕾， 嗯， 这是他的，我现在也觉得是个特性啊， 对， 不一样， 对对，来， 那这多值当的呀，对不对？买这么点儿能沏好长时间呢， 是， 对呀， 是啊， 都喝不完， 是是是是是、 啊，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了这款茶，再重复一下啊，关键字就两个字，单丛。 嗯， 刚才有朋友也发了单丛这俩字儿，但是那个丛字儿写的不对， 是是， 哎，因为应该是草丛的丛， 嗯 啊，这个字才是对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呢是凤凰单丛蜜兰香，我们以前曾经分享过，包括有朋友也问了，说这是有小程序吗？怎么分享？再简单说一下啊， 好， 您发了这个关键词之后，就会出现多宝宝写的这篇文章， 嗯， 写这篇文章您可以看看。 啊，他在那个文章里头说了一些他对单丛啊包括炮法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观点，看完了之后到最后会有一个二维码，您点您就可以进去分享了。 嗯，好嘞，咱们接下来先进段广告 啊。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简单的说说这款茶冲泡之后它的汤色。 先说汤色还是先说香气啊？ 先说香气吧。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时候，您把这个给带出来，您给这个破题了。 嗯， 人叫单丛蜜兰香，对吧？因为咱们这个单丛是分香型的，如果您细说的话，单丛的特点当然不光我刚才指那几个喽，它还有很多，比如说香型众多。 嗯， 它香的明显是一个特征，不光是香的明显，它还香的多样，这多样性它还有。 嚯， 为什么那老茶客他喝不腻味呢？也有这原因，就是他别看都叫单丛，单丛跟单丛之间的差异性是很大的，那就是说好玩，不容易重复，我吊着样的玩，我换着花样的喝，他觉得有意思。那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讲了这个叫做蜜兰香， 是 蜜兰香是香型之一。 嗯， 今天的讲法说单丛有十大香型，以前也讲过八大香型、六大香型，我听过最多的啊讲16大香型，后来可能觉得16这词儿不太好说就不提了，就是说它香型很多。我讲十大香型是因为大伙儿也把大量的都归为一类， 就是主香型。 主香型是这么个意思，你要说真都排开了一个算一个的，可能真得有180种。真得有180种。为什么叫单丛？它就是体现单一特性的这么一种茶嘛，它叫单丛。蜜兰香咱们今儿分享的是单丛里边我个人相对来讲比较爱的。还有谁比较爱呢？这单丛以前很多人说咱这没喝过，为什么呢？它调销了，就是下南洋星马的华侨是最爱喝单丛。最爱最畅销的品种类型是蜜兰香。也是蜜兰香。这蜜兰香的特点就是两个，名字里带出来了，一个叫蜜，一个叫兰。蜜是口感要甜蜜嘛，有蜜糖的甜感。 嘿， 还有一个是兰，兰是说有兰花香，还有悠悠的兰花的香气，所以它是兼具香甜和口感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茶，是单丛里边应该讲是人气品种， 是吧？ 啊， 这个兰花这个香型很高级啊，对不对啊？兰花开起来也非常的困难呀， 反正 是吧？ 兰花是挺贵的，那这个盆景我知道不便宜， 那当然了， 没买过了，上那闻去，确实是一种比较优雅的香型，它就比较优雅嘛，香也很多种，有的香的直白，有的香的，你像桂花，您刚才讲桂花，桂花就不能叫优雅了， 对， 甜蜜， 对， 香的非常的甜蜜， 对。 那您比如说有一种叫夜来香，咱们南北都有种的，那个香的那熏脑仁它太窜了，那个香 就是香的让你觉得腻。 对了，但那个醒脑，那往上窜着直接。兰花呢，就像我们刚才高雷老师说的，相对是优雅一点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多年它就有人喜爱这个兰呢？说兰为君子呢， 是 它有这比拟性，那我觉得可能跟它的这个香型特征也有关系。所以你看它有甜蜜感，有兰花香，所以它是比较综合性的吧， 对， 它两边取巧可以算是。 对，聊一题外话，就跟那天下午那个跟夏明做那个下午的节目，然后请了一个专家，我们一块聊沉香。 聊沉香。 聊完了以后我对沉香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还真的是挺好的。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沉香？ 搁的时间有点长。 我先是也是这么理解的。 不对。 对，后来人家说沉香呢，你从字面意思就可以感，它是可以沉的。 可以沉底儿。 它是可以沉到水底的。 哦。 因为你想木头本身它不可能沉啊。 对。 它能沉。 哎呦。 就说明它的密度是 不 一样的。 密度大 然后再其次，因为我看过很多的资料，我说现在有人为沉香， 有纯天然沉香，那纯天然沉香当然会很贵了。人为沉香现在就比如说啊，有那个拿小钻呲儿给树伤害了，钻完了以后就相当于所谓的沉香，就是你身上结那个扒拉的那个茧儿。 哦 啊，那个就叫沉香。哎，对，所以人为的刺完了以后，让那儿结一疤了，把疤了弄下来，人为沉香。据说现在也有，但是这个不重要啊。后来人家就拿了几款沉香，我说为什么沉香会让大家这么喜爱呢？他说主要是因为第一，你想找到这样的东西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包括说纯天然生成的那就更难找。再其次，香型是很多样的，他带了几种，哎呦，我一闻都是不一样的味儿，而且闻完了以后让你觉得， 神清气爽 啊，身子骨有劲儿了， 我天呀， 就大概这么一种感觉吧。包括再其次，因为沉香本身它是可以入药的 啊，对 对，据说也是我从资料里看到的，说就比如说那古时候，咱们比如说明朝或者清朝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多宝宝要上京赶考了，身上带的散碎银子不会，穷书生嘛，也带点沉香，它可以当钱使。 哦呦，能兑换啊！ 那当然，那当然。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他厉害也厉害在香型是多种多样的。 对，这个人对香啊，他是天然的喜爱，就是说我说对香的东西、香的物质，他有天然的喜好性。有人还把这个单丛啊，叫茶中香水儿，可见他对香是多高。他确实是以香而著称。那有香的茶就讨喜。反过来讲，我们中国的先人啊，这就说人类就是咱中国人做的这茶嘛，他也是要利用这一点，就把这个叶子本身不香，单丛的叶子也不香，就是单丛茶的这个茶树叶子，您闻也是草味儿，就草青草的气息，没什么鸡大味儿，愣给做香了，高级。 是是是，哎呀，咱这刚聊这20多分钟，已经售罄了，说 啊 没了， 真的假的？ 真的没了， 是不是？是不是你分享的方式不对？ 啊，确定是没了哈。好，那大家就提问题吧，对吧？今天多宝来，那关于喝茶选茶的一系列的问题哈，咱们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对，包括今天其实我们本身根据单丛也是有一些内容的啊，我们可以到下节的时候咱慢慢 哎，咱慢慢聊吧。 好嘞。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头品牌丽华快餐。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10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国博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参与566分的成绩，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早上起来这场秋雨之后哈，今天的空气质量还是相当的不错。但是老话说得好啊，一场秋雨一场寒。那接下来咱们北京的天气和气温是不是一直就会持续走低了呀？ 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夜间还有明天夜间呢，气温相对是比较低一点。今天夜间咱们预报的最低气温是7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是5度，这样的话就是早晚呢，就是感觉会这个偏冷一些。那么白天呢还可以，像明天呢预报的最高气温是7度，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8度，这样的话是总体来讲呢，白天这个太阳光比较好，感觉还会暖融融的这么一种感觉。总体来讲呢，天气还可以。 真棒。 当然今天夜间呢，就是重点呢还要说一下，就是这个轻雾或者雾就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咱们现在可能考虑会出现这个轻雾或者是雾，这个出现轻雾或者雾的这个条件呢，一个就是天空状况，就是要求呢是晴朗的天空，第二个就是湿度条件好不好，第三个就是风力是不是合适。今天晚上总的来讲呢，这个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也有。综合考虑的话，就是今天夜间会有轻雾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雾。就是轻雾呢，就是我们就指的就是说，它是小于10公里，但是会大于1公里，就是能见度大于1公里，小于10公里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明天早晨呢，基本上就是这个轻雾呢，就是说，能见度是在1到3公里。总的来讲呢，就是对这个高速路的出行呢影响不大。但是呢，就是咱们这个东南方向，像天津啊，还有河北的廊坊和这个沧州地区啊，因为它今天下午，今天这个降雨啊，这个停的比较晚，这个湿度会比较大一些，这样的话，它这个地方的能见度会比北京要差，所以呢，明天早晨如果要出行向东南方向去。使用高速公路的话，就是说要提前了解一下路况信息，然后根据情况的再调整出行计划，因为它比咱们北京呢，就是出现这种雾的可能性呢就更大一些，这个可能就是说会有低能见度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就是说好在呢，就是这种雾啊，它这个随着白天那个太阳的升起，气温的升高呢，它会很快消散，也就是说咱们明天早晨呢，可能咱们是轻雾，这个缭绕，到是到9、10点钟以后呢，上午9、10点钟以后呢，这个轻雾就会很快的消散。 对，云开雾散。 对，天气呢还是一个晴天，暖阳也会回来，这样吧，天气就非常适宜大家出行了。总体来讲呢，就是北京的一个天气。 这两天天气特别好，你看平时我不骑车的人，我这两天有的时候下午挑这个暖和的时候，我还专门会骑趟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骑完了以后觉得自己神清气爽。建议大家可以出来。 这个就是冷暖比较适中嘛， 对对对对对， 空气比较好的时候呢，适当的运动是最好了，是吧？那么就全国的天气来说呢，就是未来三天啊，东边和西边各有一股冷空气，西边的冷空气呢，主要是会影响这个新疆地区。新疆呢，就是会给新疆带来这个大风、降温和雨雪的天气。其中这个北疆大部分地区呢，未来这两天呢，就是气温下降是在6到8度这个样子，部分地区可能会 下降，气温下降会在10度以上。 嗯， 那么南疆呢，就是因为这个冷空气来了以后，风比较大，会有这个沙尘天气。新疆伊犁河谷和这个沿天山地区呢，可能会有这个大到暴雪。 嚯！ 哎，这个乌鲁木齐呢，就是在17号夜间可能会迎来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 嗯， 这是这个西边的一股冷空气。另外还有一股的冷空气是在东边，就是这股冷空气呢是从东北。一带呢逐渐南下，这个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这个天气大趋势是逐渐的转好的，江南的这个阴雨天气啊，明天进入一个调整期，也就是说前几天这个一直在下雨，这个冷空气下来以后呢，它会把它，这个向南推，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雨呢，这个形成雨的这个条件就不存在了，进入一个调整期，暂时的降雨会歇一歇，但是19号起呢。就是江南一带的这个阴雨天气又会再度的增多，这是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是这样 的。是的，好，那尤其是去这个西北方向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了哈。 对， 再次感谢郭工，谢谢您的介绍，您辛苦了。 好， 再见，再见。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北京时间的17:3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来关注北部地区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圆明园路、学院路、德胜门外大街、鼓楼外大街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8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再次欢迎多宝宝。 哎，谢谢大家。 哎呀，就这么会儿功夫，告诉你茶也卖完了，但是大家就勾起了这个热情， 是 不停的给我们提问题，好多的专业问题我们都听都没听说过。 当然了，在回答问题的同时啊，那当然咱们也应该围着单丛来说， 是 因为实际上刚才多宝宝只是说先从这款单丛的香，我只是说这款啊香说起，其实关于冲泡啊手法呀，其实也可聊，包括今天本身要跟我们喜爱茶的朋友要一起探讨和分享的，就是关于冲泡的问题。 是是是， 哎，就比如说您喝过的最金泡的茶是泡过几起儿啊？啊，是哪款啊？其实都可以聊聊， 包括哪款茶您觉得特别容易冲泡？ 哎， 袋泡茶吗？就是今天我喝那个 啊，也可以啊， 是吧？ 也可以啊。 哎呀， 包括 怎么冲泡能够让它泡的这个泡数就能多一些、 哎、 啊，可能跟手法也有关系啊。就跟说那个咱们跟很多的那个大师，就那个餐饮的大师、 嗯、 不是也说过，我就曾经问过牛老师一个问题，我说牛老师，你看我们在学校食堂里头喝的那个人都夸一大桶免费蛋花汤， 嚯、 哦！我说人家那个怎么撒的？我那一大桶，那就显蛋花那么多呀？他说是有手法的，啊，而且他是有调配的方式的。 哦， 哎，我说那冲泡茶是不是也有这种方式？哎，只要用这个手法一冲，哎，原来可能五泡就没味儿，就得换茶，你这十泡起， 啊、哦。有吗？ 对，它不一样啊。那我就着您这蛋花汤这问题，我就往回转转这个话题。 我估计哥是饿了，所以想起了蛋花汤了。 我饿死了 、啊。你想你饿了都想不起香东西来，这个人啊也是有问题。 蛋花汤已经很顶级了， 是是是。咱别讨论蛋花汤了，这个我说说这个茶的事儿 啊。您刚才问到我关于单丛啊，包括它冲泡啊相关的内容，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您要想让茶冲泡比较耐泡，它肯定还是以茶的种类为第一决定力的，这是一定的，就是说它的先天是最重要的。那您打死龙井茶它也泡不了六七冲啊，那、 哦、 甭多了，在六七冲都泡不了，说我这龙井都一万二一斤了、哦、那它不在这儿体现它的好，它这个茶在不同的方面体现它的好。你比如有的茶香， 嗯， 有的茶甜，有的茶口感细腻，有的茶呢沙口，哎，还有的茶呢，有人说我这喝完了以后很痛快，它都是好的点，它不是一样的，它也不要求每款茶面面俱到。所以我这儿提一个观点，就是耐冲泡程度不是衡量一款茶的唯一标准。 哦，对对对对对， 这是很重要的。咱别说拿过来这玩意儿不耐泡啊，看您泡几冲，看您怎么泡，都是有关系的。 嗯， 您比如说大玻璃缸的泡，咱要搬那龙井， 嗯， 一冲就下去了，不用再多了。那么它就是这么个茶，种类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一要务。 嗯，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落实到每一款茶上，尽量能比别人，起码咱说泡的不少吧。人家要能说泡三冲就才没味儿，咱别来一冲就没味儿，是吧？人家说五冲才没味儿，咱别两冲就没味儿。 一冲没味儿，那是9.99一斤的 啊，这种茶是有的啊，这种茶是有的。现在这是有这种啊。咱先说这茶的冲泡劲，那当然它每一种的不一样了。 对呀、 啊，那就落实回一种说一种。那今儿咱聊的是单丛、嗯，咱们也就先说单丛。 嗯， 下回节目聊起别的茶，咱再说别的茶不一样啊。单丛茶首先是这样，投茶量一定不要过大。 嗯。 不要过大是保证它要好喝的一个重要的法门。您不能照着，咱别说乌龙吧，别说这个，比如说铁观音是球形的，单丛是条索的，不一样的啊，直条形的。那么您就说哟，这看着跟白茶似的，也挺蓬松的哈，然后照白茶那抓三把，这茶就喝不得了。 我天， 这茶就喝不得了。咱有这种同志啊，他因为他一看这差不多，他就把茶分为了球茶、棍茶和片茶啊！您想，他就按这逻辑讲，那就不对了。单丛茶是很耐冲泡的，它的内含物质也极度的丰富，导致的一个特点就是您的茶水比例要调整的好，投茶量不宜过多。说老师，我这手点没准，打少头开始，往上一点一点加。 嗯， 说我觉得这回淡了，咱往上再加点。那谁知道您口味啊？我现在说出一个比例来，一会儿我跟您说个比例，也不一定就完全符合您那口味。说不合适，咱做个微调，照25%来浮动上调，这都没问题。但是不能太多了，太多了一下，您一喝，呵，这嘴里就这样了，他就说给您就闭住了，这太苦涩了嘛。茶水比例是多少呢？ 嗯， 150毫升来看啊，150毫升的话，您搁3到5克茶足矣， 啊，就这么点儿啊， 一小勺 啊，一般不都是6克起吗？这才3到5克，又少了一部分， 抠呗， 抠 啊。那个花花老师说的，这是喝奶粉，啊、还一小勺炼乳精呢、啊，这是。这个人家茶叶都是勺㧟不起来啊，因为您要是瞧见单丛或者喝过单丛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一种直条型，而且在直条型的茶里边，它的直条还偏大。 哦， 它的条索比较壮硕一点， 嗯， 所以相对来讲呢，还不能用勺， 您充其量用个筷子，我就不拦着您了啊！别瞎说了，您就直接把这茶取好了以后，3到5克。我说的都不是您泡一回，而是您反复的功夫泡，就是说我注水出汤，注水出汤，不管用一个壶或者用一盖碗来讲，如果您真是马克杯，马克杯啊，那您那茶水比例还得往下调。要是200毫升的马克杯呢，咱们算个中型的吧。中型的马克杯最多最多了别放过2克茶叶， 就这么点儿啊， 就足以了、哎、 那比如说磊子今天拿的那个 800毫升， 那你算账吧，你找我干嘛呀，是不是 那个就得一勺了吧， 啊，得一小勺， 一小勺、 啊、但是他那个、嗯、大家没看见高磊老师他拿那个杯子大一些， 大大的，特别 大一些，我跟您说、嗯、也就是4-5克到头了， 哎呦， 真不用太多。 我里边搁那个袋泡茶，我搁了4袋啊，这还不得有30克？ 我说怎么看黑乎乎的，搁这么些个啊？不，单丛就不必要了。单丛它确实耐冲泡程度高，如果您把茶量一下放大的话，您看甜蜜感没感受到，它的苦涩感就该出来了。 哦， 而且您喝这么浓的茶，对您身体也不好。 不好啊？ 啊，不好。咱不要这点上啊，咱像一看您到潮州旅游啊，这汕头去开会，您都会看见。人家喝的茶呢都是小盅小碗的哈、嗯、喝的是很浓的，这叫什么，人家当地的茶俗，当地的茶俗您可以体验，但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推广性，对全国的推广性，那还是要打问号的。人当地是这么喝，人喝的几辈子都这么喝，配合着他的饮食结构天气条件， 嗯， 哎，到现在为止许是可以的，说您完全照搬过来能不能行，不见得能行，所以说你看人家潮汕的朋友泡的可浓了，特别浓可厚了，咱们不一定，我还是建议您喝茶不宜喝过浓过艳的茶，这个不见得是对身体有好处，有的时候就帮倒忙了，所以您得辩证的看这问题啊。 嗯，来吧，咱们也帮助几位朋友回答一下问题，包括像小豹子就说了、啊、我喝过最耐泡的20多年的六宝，大概10几泡吧，包括喝到最后都觉得越喝越甜。 哎，您要再上货一煮感觉还更好了、哎 啊、真的 没问题没问题，我相信咱们这位朋友应该也是煮了才对，那么多年的茶他肯定是珍惜的，他开始喝比如说是一种味道，到最后喝可能就跟喝甜水似的、 嗯、 都是丝丝的甜感不一样， 这六宝就应该是属于黑茶了吧， 黑茶类的没错、 哦、我觉得好像六宝在咱们这儿卖的也比较少，走的也比较少，是不是？ 对， 不多见， 但是也分享过 哦， 也分享过， 哎，嗯，反正在星马比较多嘛。 哦，哎，这儿还有一个啊 ，Jessica 就说了，我在网上看到一视频，说是用脚揉这个单丛茶，说是古法制作。哎呦，我想请教一下多杰老师，这是真事儿吗？ 我跟您说啊，先说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很关注我们茶学的问题啊，这个是最近反正传的比较火热的一个。小视频吧，像就是某音的那种啊，就是10多秒的这种，他就说拿这个脚呢揉这个茶叶，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古法呢，那必定是古法，拿手揉茶叶的是很少的， 那劲力不够 啊、您就想您是怼他一拳劲儿大呀，还是给他一脚劲儿大呀， 一脚啊， 想必是一脚劲儿大， 大腿多粗啊， 哎，那从小我都知道那么句话，胳膊拧不过大腿 对对对、 啊、他腿上是有劲的，所以劳作的时候呢用腿去揉，就是用脚力，其实是腿力腰力去揉搓这个茶叶，这个在古法上是有的，他那小视频拍的还不完全，可是您没想过一问题，您要站这儿您可搓不了这茶叶，您站不住， 对，只能踩， 对吗， 对对对， 他要想搓他手上必定吃了力呢， 哦，对对 对, 对， 他得固定住自己， 对呀、啊 哦、 他这小视频是半截身的，他手上要不固定住自己，你想把脚腾出来你是腾不开的， 嗯，是这个 连续的动作，是不是这道理啊， 嗯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在原来这个专业的这种制茶的房间里边呢，它是有那种手可以固定住的地方来做、 啊、 这 类似于单杠似的是吧， 哎，对，类似于双杠 啊，双杠 类似于双杠似的东西，它得有这路东西，要么它不固定啊，它是全身的劲往下叫才行，这个是有的，但是呢说这首先来讲这卫生不卫生， 对呀、啊、 这个在古代来说这谈不上，因为你我再举一反例，那葡萄酒还是采出来的呢， 对，那这个哎，葡萄酒这个我参与过。 哎，对啊，啊，你参与过 啊？ 参与过。完了，人说，哎，围子这等制成了，我别，这我就不要了。 所以自己还是不把牢。所以您知道，以前制茶也好，制酒也好，不让外人多参观、多参与，它有多少种原因？那就说它技术上的保守是一部分，它也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对于它卫生条件的考虑啊等等。那不是谁来上都抄一把试试，那可不行。现在都是。咱说旅游项目两回事，但是我得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到今天为止是没有人这么做茶的，这是以当时人家拍视频，咱不知道因为什么，为了这流量啊、好看呀、恢复啊，不管怎么样，他那个做法今天是不会有的了。首先来讲，它不合理，今天都是上机器。那直接用揉捻机揉的比你是又匀又整又好又快， 对，那机器的劲儿更大。 而且我告诉您，还说最简单道理，机器可比人便宜。 那 对， 而且量大呀。 对呀、啊，稳定量大，您踹多一会儿，您不就没劲儿了吗？ 而且型统一， 没错， 对吧？ 所以说技术是革新和进步的。今天有人说我们这古法制作，他如果把这个古法也恢复的话，我倒是认为没有很大的意义，是没有太大，它是一种噱头吧，它是一种噱头而已了。那至于大部分或者绝大多数，没有人这么去做，甚至到今天茶区能会这么做的人凤毛麟角。这改革都不是今年改，这改革嘛得改了四五十年了。 还真是哈。 对，得到四五十年改。以前有电，现在有电了就用电动的，说没电的时候那动力打哪来啊？烧柴油。 哦， 是烧一个柴油发动机，它在转这个，它这把这能带上劲儿。 就跟那个前两天周末去哥们儿家玩，然后因为朋友多嘛，然后都在那儿。后来，说晚上吃嘛，我说这样人多，咱们吃饺子，吃点饺子，然后再弄点熟食，这多简单啊。后来就分工，然后问我，我说我会包，我不会擀皮儿啊。然后有张三李四，说那行，他们擀皮儿，然后我们几个包。然后家里那保姆就说，那行，那我揉面吧，揉面。啊，弄完了面以后放那儿了。我们说那行了，开始吧。就看那擀皮儿的，擀到第十个的时候，我就汗就流下来了。我说你要是不行的话，咱换人擀啊。他说：“伟子，不是这个啊，保姆弄的面特筋道 啊。” 哎呦，一般你想转着圈如果擀的话，大概四五下就一个。 对对对， 他得擀二十来下。 我的天呀！ 那你知道我包的时候，真的。哎呦，这怎么双手捏也都不行，最后包了100来个饺子。后来我说我再也不参与包了，累死我了， 太费劲了。 这有个机器多好，是吧？ 啊，哎呀，全自动都有了。得嘞，咱进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给您解答问题。 金秋旅行记，醉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停留步。 今天既然说到单从，也有朋友想问问鸭屎香，比如说小，他说多宝宝能讲讲鸭屎香吗？ 鸭屎香是单从的另一个重要的香型吧，也是如今的一个很人气的品种。啊，鸭屎香的名字怎么由来呢？很多人都有疑惑。 想象空间极大。 哎，对，它留给了很大的一个遐想的空间啊，就留出一个瞎想的空间哈、啊。这个怎么说都有。有人说，那这个就是因香型而得名啊，那它的生活经验是很丰富的，它能知道鸭屎是怎么个香型啊？ 它有偏好嘛、 啊？ 就相当于，比如说让你吃那个臭豆腐，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0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的，还记得咱们在上一节最后没说完的那个，咱们接着说吗？ 鸡蛋汤 特别好，里头放黄瓜片吗？ 我饿了， 好像得放， 你看 你说说是不是？ 哎呀， 啊，还有点这个西红柿丝儿 特别好， 哎，那个味儿就全了。 一看咱们就在学校食堂都喝过， 不要钱的好啊，嗯哎。这个上一回说到单丛茶的制作， 啊， 到这个程度，生产制作的环境，鸭屎香，为什么提起来了？有人说那邻里关系这么和睦，干嘛还起个贱名烦邻居呢？是这样的，单丛是一个称谓，它是整个凤凰山水仙品种里边的优异单株的总称。就叫单丛， 哦， 就是说凤凰水仙是大量的， 嗯， 这里边呢都挺好喝的，但是突然间丑不冷的就这么一株树啊， 哎，冒出一个独苗， 变异了，咱们今儿染化叫变异了， 嗯， 其实它就有一些变化吧，那这很正常，凡是有性繁殖它都会出现这种变化，这就太正常了。但是呢，凤凰山的茶农一喝，哎，这不一样，这跟哪个都不一样，这单独有一个味儿。这丛树单独有一个味儿，这么叫单丛。所以为什么上节课我勾回来给您讲，我说单丛的香型会非常多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它是优异的单株，它各有特点。 嗯， 您比如说蜜兰香，蜜兰香说有蜜味儿，有蓝味儿。你这蜜兰香是打什么里发展出来的吗？ 嗯， 打番薯香里发展出来的。 哦，这是。哎，挨着吗？这俩 包括还有栗子香啊什么的都有 啊，确实都没有啊。这个，这个，这咱 不带这么拆台的， 啊， 太直接了，这也 那不行。他一说，人家听众朋友当真是听，这不行啊。 你讲都白薯香了，当然也有栗子香。 人说番薯香啊，番薯香 啊， 哦，这就是白薯香， 啊。 这个就是烤熟了的白薯，一流出那个汤，那个汤再拿那炉子那么一烤。就出那甜蜜的味道， 嗯， 就是咱们说有点这种甜味儿， 就所谓说的叫甜的流油， 对， 哎， 啊， 有点这个味儿，糖稀那味儿， 嗯， 这叫番薯香。番薯香跟蜜兰香有什么区别呀，啊？ 嗯， 没有那蓝的香气， 嗯， 就是说开始这里边这些个凤凰水仙品种里边，哎，出了一株树，一看这树好啊，烤白薯味儿了，哦，啊，说是烤白薯味儿的，其实是甜薯味道的，很好，选育出来了， 嗯， 这树选育着又不一样了。再一闻这不对了，不光草白薯花，怎么还出了一个兰香的感觉呢？这又再单独拿出来，这就是蜜兰香这个味道的由来。 嗯， 我给您举这例子，就是说它是不停的在选育， 嗯， 不停的发现，不停的选育，好，有一天发现这花太好了，这茶一喝金银花味儿， 哎呦， 那多高级啊，多清雅呀，怕邻居把这发现了，他先跑走了， 嗯， 这什么味儿的，这不行，这鸭屎一个味儿。就起一个贱名字得以保护，但是到今天是不必要了，今天都是无性繁殖了啊，都是很高级的扦插的技术了， 嗯， 那就它就普及了，在当年来讲它没有普及度，所以在当年来讲单丛为什么会很贵很贵呢，就是因为就一棵树， 嗯， 一种香型一年整个这一个茶区就产十斤， 哎呦呵， 那它能不贵吗？它就会贵。 哎，那多问一个，你比如说像茶叶，你比如说有炒茶这个过程， 嗯， 那炒茶就跟我就也许比喻的不对啊， 就是咱们现在说做饭得拿什么，哎，得拿铁锅 啊， 铁锅炖肉炒菜都香， 是 俗称的它有锅气。 嗯， 那你说炒茶会也有所谓的锅气吗？ 啊，锅气儿是这样，是吧？您趁热吃，是吧？咱们就说到一定的饭馆很讲究的，人那个厨师傅啊要丈量这个厨房到大堂的这距离， 对， 因为他要保证这锅气儿。 嗯， 因为凉了就不好吃了嘛。 没错没错。 对，他四里地这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再手艺你也感受不出来了啊。这我也听人厨师傅说的啊。茶有没有这个呢？茶还不存在，因为炒完了它不是最终完成。 啊， 它还早着呢，这刚炒就是杀青嘛，它就您刚才讲的就是高温锅炒杀青的这过程，那这后边还有大量的初制过程都没完呢，更甭说精制了。而且这茶还跟那个菜不一样，不讲究趁热吃，不讲究吃新鲜的，还得料一料 哦， 才更好，它需要一个后熟的过程，跟蒜苗似的。 嚯， 跟炖肉似的， 差不多 啊。 蒜苗跟炖肉都差不多，那蒜苗头天炒的就不如第二天热。 对对对对对， 哎，真的，马上进入冬季了 啊！ 马上我最爱吃的一款就该有了。 什么呀？ 转炉瓜子儿， 好， 哎，就是那大炉子哗哗转那种。哎，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 嘿，说这个我普及新的，我刚知道的啊。这我们老爷子刚从这个 新疆 回来，给带的什么呢？南瓜子儿。 啊， 好吃， 扁子儿的， 扁子儿，哎，真的 不好包、哦， 怎么不好包？好包，真好包， 不好刻吧？就是、 啊，我非得掏出一段，你俩尝了再行， 都行都行 啊，什么都行了。哎，这个我就推荐一下，我认为还是很好吃的，口感上，第一个它葵花籽不一样，第二个它黑瓜籽也不一样，它俩味儿了。 对呀，它绿瓤的， 哎，好吃不？跟咱那吃那还不一样 啊，也不一样。 哎，我必须回头给你弄点的。我今儿实在没舍得拿，就两包了，好极了。 真是还是抠，你说说是不是？ 哎，这瓜子我认为啊，也是五香的啊，也是五香的，不错，不错。 哎， 有这个，我今年冬天都不打算吃葵花籽了。 就这两包够一冬天的 啊！ 你这太抠了吧，这也。 适合配什么茶 啊？他这单吃不喝茶，就解闷儿，一次来仨，且嘬了味儿。 嚯、啊！行，来来来，咱们再看看子健的问题 啊。 他说前两天啊去了一趟成都， 哎， 看到卖花茶，是的，四川的花茶也是不错的啊。 嗯、 他说看上去呢，反正还是一个信得过的国营的门店。人家说呢是峨眉山的竹叶青当的底，卖300多，25泡，1泡3克。品尝了一下，不太像北京喝的那种花茶，非常的清淡，花香一般，号称叫碧潭飘雪。哎，他说，哎，这款茶怎么样呢？ 我看一下啊，就是说他是这样说的，那个四川花茶首先来讲跟北京花茶是有区别的，北京花茶比较讲浓艳啊，沙口浓艳，要明显，就是香和甜和水的感觉都要明显，就是棱角分明。四川不太一样，成都呢，那必定它是南方，它对花茶呢，它是少有的对花茶有情节的南方城市。你别管以为就北方喝花茶，不是，到成都所有茶馆都花茶，三花啊，喝不了您这么好，您喝这是飘雪，飘雪级别比那三花还好呢。越您就记着我跟您讲这道理啊，越是级别高的花茶，味儿越淡。 哦， 这是一定的啊！搁北京您买花茶也这道理，说这茶都4位数一斤的花茶了，还会很沙口吗？它必定就不会了。它的口感就一定要偏清雅，为什么呢？我跟您说为什么？因为首先先拿它的茶胚找琴儿，您刚才讲的是竹叶青做的吧？它肯定是嫩彩，它不采这么嫩，它不敢卖您这么贵，对吧？它只要一嫩彩，芽子一多，口感就自然变淡。就是说变细腻吧，变柔和，这不是缺点啊，是特点、我跟您说好了啊，这是特点。那么它的价钱就会高，反之凡是高价位的花茶都会有这个。咱老北京有时候喝一款叫小叶花茶，小叶花茶呢叶子做打底的，它就相对来讲沙口，汤会比较的颜色深一点，口感会比较重一点，但是喝起来呢带劲儿一点。这倒没有什么好与不好，那就是不同的尝试而已了，看您喝得惯喝不惯。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您说我们旅游买一点试一试没什么的，旅游嘛玩去了，但是说我长期喝这个许您也喝不惯，就是这么点事、 哦、 太清淡了。 对，因为其实我理解子健的意思，子健的意思就是，哎，那边的 花茶跟北京这边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它卖的又那么贵，我怎么喝着没几泡，反正那个味儿就相对就淡了，是不是他被骗了？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哦，倒不见得是被骗，反正呢，在旅游景点买茶叶呢，凶多吉少啊，这是 再说出来命案了都 啊，那不至于，就是咱钱包凶多吉少，人很安全，人很安全。但你想的旅游景点嘛，是不是买有些是可以的，有些就差点意思，茶就属于这种差点意思。 明白。今儿不是聊单丛吗？这文宇还问了个问题呢，有幸喝过一次凤凰单丛，当时不知道啊，问了才第一次知道，哎，有这么个名词儿，感觉很香，但是喝着喝着呢，就觉得有一些发酸的味道，想问问这味道对吗？多老师， 正常不应该发酸，正常越往后喝应该越甜， 是饿了， 哦， 胃酸呀， 你看我现在。对吧，我在导播间里喝这花茶越喝越饿 啊，是 啊，就觉得泛酸 啊，但是胃酸起来了那是、啊、 正常这种味儿绝对不能有的 啊，应该还是甜，它的水到最后来讲呢香都不明显了，但是水里比较甜，如果您喝过单丛，您打开的液体一看都是大叶片， 对 啊，都是大叶片，那就证明它这个容易甜， 嗯， 它就会容易甜啊、 嗯。那我就这问题我再多问一句吧，它这茶比如说单丛这种茶，它适合长期保存吗？就跟黑茶一样， 适合 啊、哦、我听歌的， 嗯嗯，而且时间久了会转换， 是吧， 啊， 转换成 味道可能都不太一样， 就变酸了， 包括汤色都不太一样， 哎呦， 嗯，是吧， 嗯，这个老专家讲的有点意思，这的确如此啊，就是它是可以保存的、而且也有喝年份单丛的人， 嗯、 有的人他专讲喝年份单丛、 嗯、 啊，他也比如说三年五年的，甚至我在产区啊还能喝到过十多年的，嗯，单独的味道，再往后真的你要不告诉你，你就以为普洱呢， 对， 哦，就变了这样了， 就是趋同了，它变成一种比较陈化茶的味道了、 哦、得嘞，咱进段广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关注 CHWL876。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来，继续来看看结群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嗯、每每多宝宝一来啊，人家都会问一些很专业的问题，他说今天这款蜜兰香可以久泡吗？或者说快进快出？ 对，它就是这样，久泡讲的是耐冲泡程度，快进快出呢讲的是您要每一次掌握好时间，不宜太久。 嗯， 单丛您只要把茶量给够了以后，还是快进快出的会比较好。我说的快进快出啊，大概十来秒二十秒就行了，您不用说每一泡都做杯，就是每一泡都照着一分来钟这么闷，那不至于，到最后咱们再做杯就行了。 说的这个冲泡的时间啊，这边还有一位叫老木头的朋友说，问一下多宝宝啊，有个题外话，其实也不是题外话了，就这个白茶一般能冲几冲？像白牡丹、寿眉。 哦，看您怎么冲了，我不知道您是用壶啊，还是咱们用盖碗，还是说就您来个杯子怎么冲？要是杯子这么冲啊，它就是闷着喝，闷着喝什么茶，就是两三火。 因为它过度萃取嘛，您要是啊来不及喝，它就会继续萃取出来。您可能有一汤啊就比较浓，后边再喝呢就淡点了。 嗯， 所以我跟您说，您用那大杯子大壶的时候，记得留根儿。 嗯， 留根儿还真挺重要的，您别给逼干了，留点根儿，下回再冲它就把那个味儿稀释一下，要不然最后那本来也很苦咽，您喝着就不太舒服了。 对， 这是说一种。另一种呢，我们就说您用盖碗或者公杯啊，那理论上起码也得有个五六冲，就比较正常的啊，比较正常就是您冲五六冲还是有味儿的。 嗯， 再往后他看手法呀，看您今儿个心情啊，看这水温呀，都有关系。嗯，饱和五六冲没问题。 嗯 嗯嗯，包括像满镜就说了，那个老张家的高碎上市了吗？其实并不是说人家上不上市，因为这个问题我跟多宝宝一块聊过。 哦， 多宝宝说得看人攒没攒够那量。 哎，这倒是， 你说是不是 啊？ 我这两天呢需要一张图片啊，就是高碎的图片，我还专门托人弄呛呢，弄了那么一小包。 嗯， 那不也确实不是什么时候都有， 对吧？ 啊，确实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它是好茶弄下来的，它跟茶里有比例，就是损耗率的问题。我举例子啊，我说这根本不准确。 嗯， 比如说按5%的损耗率出高碎的话，你要是高碎老有的话，得耗多少茶叶？ 那是诚心的 啊。对呀，啊，那就错碎了。那是那您喝的就不是高碎了，您喝的就是碎切过的茉莉花茶了。 哎，对对， 这两码事了。 对， 嗯， 那哥还得等一等，还着不了这急， 得等等， 是吧？ 对，人家不是按照自然年形成的。 对呀，啊， 对吧？人家攒够那个量嘛。 啊，有的时候在茶博会上啊， 嗯， 这样人在北京的茶博会上，他们还专门可能拿这个作为现场的一种吸引人的手段吧，就是现场有卖的。 哦， 就是半斤一大包，半斤一大包，我都见过。 贵吗？ 不贵是不贵，这东西不贵。 嗯 啊，就是人家算一个特色吧。 啊， 一个噱头。 我看有点跟那个三不沾那菜是差不多，就是说这不是不能上菜单， 啊， 这东西。 嗯， 就跟以前老字号有三不沾这道菜一样，嗯，这不在菜单上，以前是净菜， 嗯，隐藏菜。 哎，对。老主顾来了，有功夫给您做一个，您尝尝鲜儿， 嗯， 尤其是带着女眷，带着小朋友来了， 嗯， 这甜甜的多好吃啊！ 嗯， 这不能老点，这弄不了那东西， 哦， 两码事， 麻烦。 哎， 没跟你说吗？就上次我不是跟你聊过吗？那个十一的时候去哥们儿那儿吃饭， 嗯， 然后他主食做的饺子，说梅子你尝尝我做的饺子，哎呦我一吃真吃不出来什么馅儿的，有肉。但是也不是菠菜的，也不是什么小白菜的，也不是芹菜，吃不出来。 哦， 后来他跟我说这是我院里种的板蓝根。 妈， 哇，我说厉害了，因为他本身开饭馆的。我说这个你怎么在饭馆里卖？这也是个卖点。 嗯， 他说不行，他说因为在那个食药监那名录上没有板蓝根这个。 对， 所以只能家里人一块玩玩啊，自己吃吃就可以。 尝尝。 哦，我说这倒也是。 他毕竟入药了嘛。 是是是是是。 嗯， 先是我还说呢，多吃点可能还败火呢。 下回让他拿单桶包，啊， 嚯，好吃吗？ 我跟你说，准不单吃， 这代价也太高了吧？ 啊，就代价是高的， 就是的呀， 代价是高的， 啊，跟不上，你这货。哎，说到了这个单丛哈，这小爱还说了，刚买完了啊，还有小坨茶推吗？这是一问题。还有就是另外买这单丛存放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呀？ 啊，一个一个说啊，说小坨茶的听众朋友呢都是老听众了， 嗯，嗯， 这个倒是您密切关注吧，我应该还会有啊，但是好久了，这都已经啊。还有一个事儿，您刚才我存放是吧？ 对， 这单丛啊，刚才咱都没来得及说，就稀里哗啦了，它是125克枕头包。125克枕头包，这枕头包您要不打开，我告诉您呢，里边还有一层包装，它是两层包装。 哦， 所以您要是正常这么存放呢，比如您在北方，倒甭说在北京了，京津冀， 嗯，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您把它放在别太受潮的地儿，您比如说我今年啊，喝一包，我存一包，这都没问题，来年再喝，或者是来几年再喝， 嗯， 它都是能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乌龙呢，都有一特色，我是备足了火。只要把火备足了都没问题。后来做的乌龙很多就在这方面他不这么做了，他就作为一种快销留点这个性质，那就存不住，那茶都存不住。 明白，就类似于说，哎，你今天喝红酒啊，这款红酒就是餐酒， 对， 您也别留着了，该喝喝了吧。 哎，它比餐酒反正恶劣点，就那不太好喝，主要是。 嗨， 餐酒是没问题，餐酒是级别下来了， 对 啊，不是工艺下来了， 哦， 对吧？餐酒是个级别往下走一点了， 对， 那倒没关系的， 对， 就是性价比还不错嘛。 哎，对，还是那么一个茶， 是的，嗯， 我们另外的一位老听众啊，这也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卫东，他也说了他马上要出差去西安，说西安那边有什么好茶吗？ 哦，是这样的，我好久没有听到咱们卫东同志的消息了啊。 人可忙了 啊，是吧？ 对，人是上一个星期班歇一星期。 哦，这是忙啊，是闲了。这是我跟你说啊，到西安，西安这二年呢这个茶搞得不错。几件事吧。第一件事呢，茶的话现在到西安满大街都是服砖。就是敬畏服砖，也还是可喝地，但是要瞅准了买啊，瞅准了买，不见得为收藏，就为了喝。这二年不在陕西恢复了黑茶生产嘛，就是原来那安化黑茶在湖南在陕西这个生产，这几年有恢复，做了一些，您可以试一试啊，这是一种。再有一种呢，陕西当地当时咱产一些绿茶了，啊，这月份都是今年春天的茶了，紫阳这一带的茶区做的这个陕西绿茶，价格偏贵，价格偏贵。再有有时间啊，说真心话，上法门寺瞧瞧那个地宫里边出土的那个茶器，唐代的茶器，那真叫值得一看。别看在杭州，咱们中国茶叶博物馆有一套，它那是复制的，得到人家陕西，要真到了西安。有时间，不知道您出差有没有这时间，抽半天瞧瞧去，不错，那值得一瞧。 哎，真的，西安是个好地方，我真的特别喜欢那地儿。我一好朋友，他十一期间带着他女朋友去西安玩去了，我还劝他，我说那个别十一去，没事，伟子，反正就我们俩人啊，那个放心吧。嚯，他去完了以后，前两天我看他，我说怎么样去玩的？真的哥，没听你的错了。说到那边陕博，因为我跟他说陕博特别好，真的是应该去看，他说我去陕博了，门口排着队准备进去的大概需要排三个半小时，说吃那个手撕内膜，那人都多死了，所以服务员好像态度都差了，他还跟服务员说有糖蒜吗，服务员那个眼神，后来他跟我解释眼神大概那意思就是你爱吃不吃，我这儿忙死了。我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你想那么多人，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啊，这个看景不如听景。 你想他跟我说，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他去了以后没去看兵马俑，因为实在是排队的人太多了。我说那你就更没泡温泉了，他说这个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只能等一个相对的淡季去。应该没问题， 留个小遗憾，下次再补上哈。 是的，是的。 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关注 CHWL 八七六。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信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信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3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我们瞬间已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了。大家好，我是王维。 哦耶，我是高磊。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快说实话，饿吗？ 反正显得不如前三个小时那么活泛哈。 我也觉得是。 前三个小时，前三个时段那么活泛。 哎呀，下午那个装修的节目你也参与了是吧？ 是是，我这个嘴有点跟不上趟了啊，大伙儿都原谅啊。 没事，那个外头我给你那个冲了一杯砖茶 啊，砖茶呀， 你可以尝尝啊。 他专门冲给我的茶的砖茶啊。 没事没事，我们几个都饿了，不过没事啊，打起精神来，我们最后。这个时段基本上都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单从，所以多宝宝，比如说像单从的由来啊，它的出处啊，它的香型啊，它的冲泡方式啊， 对， 其实基本上都跟大家说到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还有旁的问题，您依然可以问，不过呢您就别再发关键词了。当然了，您要说哎，我想看看多宝宝写那篇文章，发关键词也可以、 啊、可以可以， 但是要是分享的话、哎、是没有了。 是是是、啊、咱下周二再有呗，再新出点。 是， 我喜欢六宝、哎、来一次呗。 下周二可能是分享晚 晚呀、啊、哦、嗯、就茶具是吧、 哎、 刚才也有人说要， 你看我就说这种人他老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他许愿让我圆，你这受不了受不了。 你不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啊？是，这他先给我一个惊喜，我跟大伙儿都是一块儿得到通知的。 对，那是惊吓 啊！ 烟雨就问问哈，听说还有一种茶叫黄茶，黄色的黄 啊， 请多宝宝介绍一下呗。 哎，六大茶类里边单独有一类叫黄茶，以前啊是四大茶类，四大茶类呢，陈传先生提完了以后呢，就叫六大茶类，80年代以后就这么叫，那就是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黄茶是六大茶类里边最小众，产量最小，产地最小，名气最小的一个品种啊，它集中生产在我国的有限的几个省份，比如说湖南、安徽和四川。所以您不知道，或者说咱们很多朋友都说没听过有这么一茶吗？哎，真有这么一种茶。它的特征呢，它是在工艺里边绿茶的工艺基础之上做一道闷黄的工艺，使得茶汤的醇厚度更好，喝起来呢更温和一些。所以黄茶呢相对来讲呢受众群体啊少。为什么呢？您的东西就少，它没推广开，很冷门的一种茶。价格呢您放心还不便宜。 那当然了、 哦、它是属于价高的品类。 那著名的有 君山银针啊，您比如说这是湖南产的，安徽产的叫霍山黄芽，四川产的叫蒙顶黄芽，你看带个黄字嘛，他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咱们要一般的绿茶叫芽头了，绿雪芽，你听着都它都是听着就是叫白茶或绿茶的感觉，它这带黄芽黄茶啊。 哎，正好说到价格了，这边曹慧文还问呢，说哎呦不知道该怎么买，怕被坑，所以请多宝宝说说单从的这个价格到底是从多少到多少合适啊？ 单从应该是这么说的，太便宜的不行、太贵的没有。 好 啊，是这样说的。 还挺傲娇 啊，傲娇傲娇。怎么能这么说呢？你首先来讲，顶级的单从和顶级的岩茶都是乌龙茶，价格上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岩茶是可以卖的非常贵，五位数吧。 嚯、 咱们五位数没听说过呀， 想不要这么，那就不参与了 啊！那是对，一直您就不参与，三位数以上您就一直没参与了， 保持的好。 哎，对了，他这个岩茶呀，包括当年观音王的时代，说有时候喝铁观音和观音王，说某某南方大老板给带过来的，也四五位数，当年就买四五位数，高就是价格高，单从没有。 除了很个别的这种母树茶以外，一般的单宗茶的价格不是很高的，都是四位数打住，而且还是个小四位数。 嗯， 这是咱们说在乌龙茶的顶尖茶里边，它是算价格低的。同时来讲，现在市场有一些卖很低端的、很低价的单宗茶。我说这低价呢，可能到两位数的。 特别好， 我今天就要搞这个实验了，回头剩下的实验都给留给你啊，这个两位数的单桶不可取， 那肯定不可取 啊，所以说它是太低了不行，太高了没有，它是这么一个状态， 明白明白。 那说正常的，正常一般都在千吧， 那也不便宜啊， 那您论份儿它就不贵， 那千是 一斤 哦。 您要能喝下去一斤茶叶还是很可观的， 那是一年 啊，因为他人还得花搭着喝呢， 对， 还得喝其他的茶呢，这个跟咱那个吸烟卷可能还不太一样啊，那这个茶的消耗量它不会那么大，所以您听着这四位数其实还可以的道理就在这儿，就是说咱要匀下来呢，或者我就要一份呢，他就不会觉得了。 对，小陈说，哎，老杨什么时候再分享一下白茶茶饼没？ 好好好，就这事儿 啊，就这事 啊，就这事儿，知道了，挂了吧。 哎，叮嘱你一下，哎， 好嘞。 另外那个小燕，那也叮嘱你一下，说什么时候再分享一下东方美人呢？ 啊，这不是叮嘱我一下，这是敲的我一下。 哎，好好 啊，你想的很善良 啊，我都已经传达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好。 哎，还是这个存放时间的问题，就是这白茶问哈，行走于天地间问多宝宝，这个天目湖白茶。有发酵度吗？另外就是这种茶可以存多长时间呀？ 好，行走于天地间，这是个大侠呀！ 啊，是， 这个名字就很潇洒，感觉、啊、 对对对， 哎，溜达到天目湖去了，这是、 啊、 天目湖的白茶呢，名儿里带着白茶，其实是绿茶。 哦， 就跟前些年在市场上很火很火的安吉白茶都是一样的，它是不发酵茶。我回答您的问题了，它是不发酵，没有发酵度的，它。不太适宜久存，它最好在12个月，就是一年为左右把它喝掉。 嗯， 说一年以上还能不能行呢？它就不是正常绿茶的风味了，它倒不见得到变质这程度。 嗯， 说变质是什么意思？是长毛了、变坏了、一喝了拉肚子了。说这一年以后会不会就到这程度呢？不至于。 嗯， 但是如果您想在它的这个茶汤里找寻到绿茶特有的鲜爽。细腻的口感可能它也不具备了，是这么个情况。 好，秋韵问了一个问题，不过没关系啊，那喜爱茶可以就是半道开始喜闻都行 啊，当然 没关系。包括我们实际上就您问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曾经聊过 啊， 那就您问我们可以再单独给您回答一次。他就说了，他说水仙是什么茶叶的品种，朋友送了一点，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冲。 好，您讲水仙啊，这事儿还深了。 嗯， 水仙多了，多少种水仙？有闽南水仙、闽北水仙，还有咱们说的，这个潮汕地区的凤凰水仙， 嗯， 都是水仙。 哦、 我估摸着呢，您说的是闽北水仙。 嗯， 为什么呢？它相对来讲呢，最常见一点啊，在市场上最多见的是闽北水仙。您要能喝到，或者说您朋友能送给您闽南水仙，那是相当偏门了。就已经相当偏门了， 就好东西 啊，对，它反正是比较少见的。先说您这闽北水仙吧，水仙呢，不管什么水仙，这都是乌龙茶啊，乌龙茶的一种。要是闽北水仙，说怎么是闽北水仙？您看看您的，首先条索是呈这种直条形的，呈这种紧结而短的直条形，不会很长， 哦、就跟鸭屎香不太一样， 比鸭屎香短， 哦、 比 鸭屎香大条索。 哎，对了，表面呢有一种乌黑的色泽，鸭屎香也不这色啊，鸭屎香是青绿色的，它是乌黑的色泽啊，那么它可能就是闽北水仙。闽北水仙呢，它是武夷岩茶的一个代表品种啊，代表品种水仙肉桂，那是岩茶里边在武夷山当家的。两个台柱子吧，到这程度了。冲泡的方法呢，您要是不常喝茶的呢，我建议您倒是手下留情。 嗯， 150毫升呢，不搁过5克的茶叶啊，不让它过于的苦涩，出汤要稍微的快一点。正常的汤色呢，应该是呈这种红艳的颜色，就是相对来讲说俗了吧， 就是乍一喝以为是红茶。 啊，对，对了，对了，色儿比较深的颜色才对、嗯。口感里边呢，因为它是焙火茶，它自然要带一点焙火茶特有的韵味啊。这您试一试啊。 嗯，是。这边还有一说题外话的，这小麻就说：“今天好奇，我在网上查到了多宝宝的照片，哇，这声音跟真像，太不相符了，这是。” 嗯。 这是几个意思啊？这是多宝宝 不，那就对了啊！不是 啊， 你看郭赛也说了 啊， 说听声音一直对多宝宝的印象就是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你说怎么会大家是这样的感觉？他说前几天哎，突然看到了你的微博，哎，相貌还是很端正的嘛。哎，你看人这个用词 很正常的， 哎，很端正， 很端正。 对对对， 要不然以前以为歪瓜裂枣的。咱们听众朋友呢是很厉害的，他通过听声音呢，不光听胖瘦我都能理解。 嗯， 你跟他们戴眼镜听出来他是很难的啊。这是有水平的听众朋友啊。 是是， 我确实不戴眼镜，我这两个眼睛也不是隐形的，就是咱仨都不戴。 都不戴。 我戴隐形。 啊，戴隐形。 对、 哦。你想也有很多听众就发信息也说嘛，说听了这么久的节目，高磊的声跟那个小胖的声分不出来， 老分不出来， 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 差别非常大。 是 这个阳刚之气你听听。 我觉得应该插播一条广告了。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刚才磊子说我们的某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啊，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终于把多宝宝难住了， 是吧？那赶紧公布一下题面。子健就说了，这个茶为什么老用别的那些香型的东西来形容味道，它就没有茶本来的那个味道吗？ 有啊，茶是有味道的啊、哦、这谁说把我难住，这个老要挑唆我跟这个听众朋友之间。 你看你饿的程度还不够、 啊、就是就是。 我真的我用最后的这一点血糖我才把这件事。 你都饿瘦了你。 哎，我再给他转转啊、哦、是这么着的。这个茶呢用各种的花果以及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味道去形容呢，当然是为了便于描述出来。这都是一些指代性质的。是不是完全跟那个就一样呢？那不可能啊，不太完全可能一致的，对吧？它我们都说像，像这样的味道，类似于那样的味道，都用这样的词。那茶本身是什么味道的呢？哎，其实我觉得一特好的办法，就喝点那茶饮料。茶饮料那里边基本呢，这是我的看法。你比如说那个不添任何糖和香精的茶饮料， 嗯。 那个就你常喝那个。 这所谓的这这无糖的。 无糖的、 对。 哎，就那黑乌龙的系列的啊。那不就茶味吗？ 嗯， 那你能说它是任何的味道吗？它任何味道都不是。 对， 它是茶的味道。茶是什么味道呢？它是结合了咖啡因、氨基酸，还有就是多酚类的物质，就是苦涩后能回甘的这个感觉，就是大概茶的味道。 嗯嗯嗯。 所以咱听众朋友说形容不出来，但是我告诉您，特容易。比如说咱们有机会啊，坐一块儿，我泡一个真正的茶，泡一个带茶饮，就是非茶之茶。 嗯， 您马上能告诉我这没茶味啊。这怎么没有茶的味道？你比如菊花，菊花有茶味吗？ 嗯， 没有。您也分得出来，您也说了，说这不行，这没茶味儿。或者大麦茶，说哟，这茶挺甜的，没茶味儿。 嗯， 那茶是什么味儿？茶就是那味儿。 哎呀， 哎，怎么样？咱剩最后这点儿， 说了半天还是没理解。 那就是因为你饿到一定程度。 他一直想他那粉儿呢。 对，哎，人朱瑞说，多宝宝想问您一下，这个雪片鸭屎香和普通的鸭屎香有什么区别？呵，这还有这么具体的呢？ 我觉得肯定是形儿， 形儿 啊，鸭屎香的雪片是冬天做的茶，就是这临冬做的茶，它就所以就叫雪片嘛。其实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不同的季节，咱们的鸭屎香今天分享的是春茶，冬茶有什么特点呢？香比较高，也比较飘，耐冲泡程度呢不如春茶，它就是各具特色吧。所以叫鸭屎香雪片，也叫鸭屎香冬片啊，这按让我妈给简称呢，这东西叫鸭片。 好嘛， 啊，人家那天、 这段好记。 哎，对啊，那天人跟我说，哎，咱家还好像还有两包鸭片。我说怎么什么东西？这叫是鸭屎香冬片的简称。 对， 这简称也不能老简称。 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为了好记，都有一些俗称。 对对对 对。 你比如说像，咱们要吃海鲜，专门有一款鱼叫鸭片鱼。 哦，其实是什么呀？ 其实挺贵的呢。 哦，是，他别的记不住，记住价钱。 嗯，对 对。 吃的时候也香是吧？ 不，我就哇，这么贵，好过下一个。 好，前四篇都不看。 哎，是是 是。哎，正好哎，说的这个季节了，现在也马上进入到这个冬季了哈。冬季的话，多宝宝给我们推荐推荐，适合喝什么样的茶？ 红茶， 红茶， 红茶。 哎，这季节喝红茶是正合适的啊，没有问题。反正喝一点暖性的吧。暖性的茶汤色的颜色呢重一点的。还别小瞧这个汤色，汤色会给您一定的心理上的暗示的感觉。 对，就一看就很温暖嘛。 哦，对了，要看到这酒红色， 对， 看到琥珀色，那就好像比看到白黄相间的这颜色呢，是吧？觉得心理上要亲近一点， 对， 温暖一点，是这样的。 哎，真的，就是那个我当初不了解啊，觉得那个外国的朋友。那可能他们品茶有自己的特点，还有自己的方法，而且小酌，不会量那么大。后来那天我一好朋友，那我们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后来他说完了以后，让我觉得特惊讶。他说俄罗斯朋友每年消化茶的量不低于咱们， 当然了。 后来我说真的假的呀？ 他是不是说错了？是酒吧？ 没有没有，也酒量也大、啊， 不耽误不耽误啊， 不耽误。 说茶叶也特别那什么，因为我们一块聊天，因为他跟那边是有贸易的，然后他就是要回去以后还问我，他说维子那个我给那边啊贸易伙伴带点小礼物啊，我说秀水啊，他说哎呀那个都带过了，他说那再想有没有别的，我说这样。你得是人家需要什么你给什么，你不能人不需要。后来他说比如说酒，说人那边有高度酒，我说那其他的呢，他说其他的他说茶叶那边人喝的也特别大，只不过就是饮的方式跟咱们不一样，就比如说那边比如说冲泡是一种，煮茶也是一种，然后再其次一般人喝的时候都往里是要勾兑一些东西的，比如说糖啊牛 奶 啊，对，虽然这么喝，但是人家消化茶叶的量很大， 非常大的啊。在这个晚清民国时期，当时的俄国是在华非常重要的茶叶的贸易商啊，大量的茶都是从武汉直接水路转汉路，万里茶路一直通过咱们的内蒙古再运出去，再到俄国境内啊，一直要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讲万里茶路，其实是悠着劲儿说的，两万多里，整个要走两万多里。所以您到现在武汉去看，还有大量都是俄租界，都是俄国人留下来的，还有制茶厂，那就可以证明他当年对这个需求量多大，做红砖。米砖红砖 哎，其实我们一般都是说英国人爱喝红茶，喝茶的比较多。这俄国人喝的茶的种类也是红茶类的吗？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在这世界上找点不爱喝茶的国家还是比较少见。 哦，是吗？ 对吧？说咱这拒绝啊，杜绝不喝，几乎没有。 对，只不过可能就是人家往里添加的东西啊， 那是了， 或者说喜好的口味啊， 喝法不一样。 对对对，不一样。 好嘞，那今天咱说了好多茶，怎么越说越饿呢？我是不是茶醉了呀，郭宝宝？ 对，有点精神上的。 你要那粉儿到了， 还有十分钟，哥，别着急啊。 好， 得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的。非常感谢郭宝宝的精彩讲述和分享， 谢谢大家。 别忘了下周咱们是晚啊， 茶聚茶聚， 别瞎许愿啊。下周反正不一样，我这么跟您说吧，